忙你们去吧。 哎， 小李日本学监太可恨，亡国奴你就得忍气把生吞，瑞全他海阔天空土地震，谁叫你是戚家的长子长孙，四顾茫茫一腔寂寞人 说。

您是积德行好，赏给他们面子。可是我告诉您呢，这路事儿太多了，实在是太多了，谁也管不了。 二爷，您看我说的对不对？ 二哥，我看呢，大清国要完。 这完不完的吧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。小王， 二爷， 说真的，我真想把这儿的房子收回去。 您别急啊，不单是这房子，我还要把乡下的地、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， 开工厂。 开工厂， 顶大顶大的工厂，那才救得了穷人，那还能救国。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不懂啊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 唐老爷， 哦，秦二爷， 唐老爷，这两天您心里头都安顿了吧？ 那还用说吗？啊，天下太平了，前一向，前一向逆贼把。现而今太后把那一纸团谭嗣同定了罪，如今已经完了斩，要天顺日到眼前，谁敢把祖宗的章程编上一遍呐、啊？南朝脑袋搬家那一天，横空错如洗经典，是非忠义小官员，秦某守法不涉嫌。 您聪明，要不然北京就府你有钱，有了钱就能复封把玉换，威风凛凛赛高官。 秦某虽说有国产，但比公公掌重权，什么样的威风在公公面前都难施展， 您却能把朝廷大事看看看。 岂敢岂敢，前贤有言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秦某敢不孝先贤？ 好，那咱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把能耐显呐、 在您面前，秦某可不敢称臣贤呐。 哼哼哼哼，哈哈 哈哈，改天过去给您请安，再见。 不敢当，就凭这么一个小财主，也敢跟我斗嘴皮子？这年头真是改了。 王老爷您记下。 刘麻子呢？ 哎，我的老爷子，我这儿候您半天了。 哟，您气色好，气色真好。 唐公馆您记下。 小子们， 有 事儿吗？